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继续转差，极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，不适宜大家户外活动，外出要加强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有中度到重度霾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前半夜有雾或轻雾，西部北部有小雨，山区雨夹雪或雪，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书接前文，张天杰这么一看。眼睛都红了，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，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。到了现在，这哥俩也不顾一切了，动手吧，各抡单刀往上一纵。他们怎么是张天杰的对手啊？也就几个照面，耳轮中就听着咔嚓咔嚓啊！徐芳吓得一扑棱，仔细一看，两个人失手两分，两颗脑袋全掉地下，李氏弟兄双双耳亡。张天杰飞身行跳出圈外，这口恶气出了一半，把剑尖往下一竖，鲜血滴滴答答滴得下来了。然后他用手一指，老寨主，看见没，这场悲剧都是你造成的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这个车让搜也得搜，不让搜也得搜。说着他像头疯狗一样奔车就扑过来了。再说老寨主杜坤悲痛已极呀，眼睁睁看着俩徒弟死了，但是他没掉眼泪，欲哭无泪，欲痛无声啊，就是一个心眼得玩命了。他一看张天杰过来，老头双腿一飘，噌从马上跳下来，颤大枪来战张天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舞动大枪，金蛇乱窜，跟张天杰站在一处。俩徒弟死了，老头身子站着，这辆车就没人管了，喽了兵都在后边呢。咱们单说赤发龙身冯奎章一看事到如今，不抓破脸也不行了，这小子用手一指冲着车他就骂，呆，我车里边有人没有，你聋不聋，瞎不瞎，你听着，徐芳，你要有胆子你滚出来，朱深，有种的你露露面，你们在车里头藏着算什么英雄好汉，都听说燕王手下的人那都是了不起的英雄，今天这么一看都是酒囊饭袋贪生怕死的鼠辈，出来。他在外头使用激将法，他怕里边使用暗器把他伤着。冯奎章这一骂呢，他这四个儿子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也跟着骂开了，出来，有种的别在里边蹲着，你蹲着不是你娘养的，是婊子养的。哎呦，这话是越骂越难听啊！朱深受不了，朱深那是红脸汉子， 一压掌中紫电青霜剑，这要出去，让徐芳一把把他拽住，别着急，你怕什么？就在这儿眯着，你就记住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对咱越有利。此话怎讲？哎，人不该死，总有打救啊！万一谁要赶上呢？哎，咱不就多个帮手吗？别中他的计，咱就在这别言语。老头还告诉过咱，天塌下来没咱的事儿。这现在情况变了，咱不出去他得搜，叫他搜咱也不出去，骂算什么呢？你不会假装听不见吗？ 徐芳说到这儿，手里又扣了一只镖，心说出去啊，不能这么出，他妈谁敢搜，我还得要他一条命，然后才出去。这家伙真有蔫主意啊！单说冯家爷们儿骂了半天，嗓子都哑了，里边无声无息，把冯奎章气急了，一回头把苦面佛叫过来了，老师傅，麻烦麻烦您，您过去看看。苦面佛点了点头啊，老僧早有此意，您就把他们交给我吧。冷然和尚把手中的方便连环铲一晃，飞身行，跳到车辆的前面。他伸手刚要撩车帘，心说慢着，车里如果有人，他是在暗处，我在明处。有道是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我一撩帘，人家噗给我来一下，我多倒霉啊！不如我也喊几嗓子。想到这，冷然高声断喝：阿弥陀佛，呆！我车里边你们听着，有本事的滚出来，别在里边装蒜，要不出来，老僧我可要不客气了。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什么毛病啊？跟驴叫差不多少。徐芳就知道再在车里待也待不住了，心说我就临死啊，我得抓个垫背的，没那么便宜。他把手中的枣核镖一晃，冷不丁撩给车帘，去你妈的！嘘，这一枣核镖奔冷然的面门便打。还得说冷然那是高手啊，这么些年了经验丰富，你别看他叫唤，夹着十二分小心。他见车帘一动，里边一道寒光，就知道不好。大和尚阴拨了脑袋，啪，这只枣核镖打空了。徐芳啊，一抖了手，这，后悔自己怎么没打中呢。与此同时，他双脚一踹车板，扔飞身形，他就纵起来了，抡双棒便打。冯奎章在后头看，这怎么样？果然都在车里头呢。老师啊，你还瞪眼说瞎话。徐芳的双棒下来，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双棒走空。冷然手指着徐芳，这个骂呀，搓鬼呀，你等着，我不要你的命，贫僧我要抓你个活的，扒了你的皮，摘了你的心，抠了你的眼，你给我徒儿含宝报仇。徐芳那个嘴多能白活，把小脑瓜一晃，嘿，和尚，瞎了你的心，想扒我的皮，没门儿。一会儿爷爷一高兴，把你给抓住，把你这皮儿扒下来，蒙面大鼓，起名叫和尚皮儿的鼓。没事，爷爷我就敲几通解解恨。哎呀，你可把我气死了，招产。要讲这斗口，八个冷然也说不过徐芳，轮铲就砸。徐芳接驾相还，跟他打在一块儿。徐芳白给呀，六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不过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。 玉芳一边打着，心里一边想：不行啊，36计走为上策呀。无论如何得把燕王救着走了，怎么办呢？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来：这挂车可够结实的，这牲口也够棒的，干脆我就愣往外闯吧，能闯到哪儿就算到哪儿。想着这小矬子有了主意了，来，先别打。这一嗓子把冷然吓得一哆嗦：你什么毛病？徐芳，你还有何话说？ 和尚哎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撂等片刻，我拿个东西叫你看看。 这一招叫定身法，冷然不知道是真是假，真站那儿没动弹。徐芳一抖身又跳到车上了，告诉朱深：我说你会赶车不？ 朱深说我会赶，反正二把刀。二把刀也行啊，咱就往外闯吧。 想到这，徐芳喊了一声：老寨主， 你还跟那老道打什么劲儿？快上车。 他这一嗓子把巡山手杜坤提醒了，杜坤虚晃一枪跳出圈外，蹭一纵上了车了。这阵朱深把大鞭子抄起来，照着前面那个大白马，哇哇哇，啪，就是一鞭子。这马受了惊，就跟疯了似的，把脖子一扬，哇哇就冲出山口。前面那些喽啰兵可倒了霉了，有的撞死的，有的压断了胳膊腿的，有的往左右一分，就他们利用这个空隙冲出去了。徐芳着急呀，快跑！朱深紧晃鞭子，车颠簸着像箭一样就飞出乱石沟。等冷然他们明白过来，车也跑出挺远去了。冷然和尚一抖着手：嘿，心说我这么大岁怎么吃这亏，让他们徐芳这定身法把我骗了啊！追，再带人在后头追赶，徐芳他们就跑出一城去了。单说朱永杰还不能把鞭子都抽折，这四个牲口蹄子都蹬了空了，那简直好像离弦之箭呐、奔大山奔驰。但是山路太不好走了，道路崎岖，坑洼不平，这车子颠簸得多高啊。朱深呢，怕把燕王碰坏了，把鞭子交给杜坤，由他来赶车，朱深把燕王抱到怀里，尽量减轻燕王的痛苦。这仨人忙不过来呀、那位说他们不带着500-600人吗？不假，现在这500-600人伤亡过半，有一些人都跑散了，哪儿找去，就剩下一挂车了。徐芳一看形势紧急，我得下去盯打一阵，车子尽量还往前跑。他跟朱山和杜坤打完招呼，蹭一纵他蹦下车了。安逸这个车子照样往前跑，咱先不说，表徐芳抹了一把冷汗，把冰铁双棒一晃，在这等着。眨眼之间苦面佛就追上来了，把这老和尚气的：徐芳，儿往哪里走？ 我说你吵吵什么，我也没走，等着你呢，招斩。 徐芳往旁边一蹦，不敢跟人家打，这叫且战且退，拖延时间。徐芳就盼着这车子快点平安脱险，勉强对付5-6回合，虚晃一招转身就跑。等和尚追上，徐芳莫回神来再打。这阵儿他把坏主意全拿出来了，这徐芳也够损的，抽空扔出一只枣核镖去，要不在地下捡2块石头奔和尚就砸。 不然的话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拨了脑袋呀，那是谁？把冷然吓了一跳，等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。哎，徐芳就利用这空子又跑了，一直跑到红日东升，天就亮了。这回眼不可得劲儿了，徐芳往前一看呢，车没影了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眼前双阳岔道有条小路，看这意思是山路，奔明凤山里头拐了，还有一条路往东北方向。徐芳一想，我得离开明凤山呢，干脆走这条道得了。他就奔东北方向下来了，结果他还走对了，走出不多远来就到了官道。徐芳眼前一亮，行了，可能这就离开明凤山了。太平府在哪儿还不清楚，可正这时候冷然就追上来了。小子们看你往哪跑，招产呜。徐芳往旁边一躲，铲走空了。小矬子一琢磨，得了，反正车我也找不着了，我先回太平府报信去吧，把救兵搬来再想对策，我们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呀。想到这，小矬子就想走，一心不可二用，他这脑子一溜号盘算这个事儿，一下没注意，让冷然啪这一铲呢，正削到徐芳屁股蛋子上。如果要拿刃儿砍，徐芳命没了，幸亏是铲着平着来的，就这也够徐芳的呛啊，像打球似的把徐芳兜出有三丈多远去，肉啪，这跟头摔的两条腿当时就麻木了，想起来势比登天，双棒也撒手了。老和尚手起铲落，徐芳这条命就没了。这阵把苦面佛气的把大铲往空中一举，刚要动手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道边竟是树，在树林里头有一位，这位刚睡醒，正在那打哈欠揉眼皮呢，听外头乒乓五四一打，这位甩脸往外头一看呀，全看清楚了，就见这主脚尖点地横身形跳出树林啊，高声喊喝，凶僧休得无礼，你看看我是谁。吓得冷然大铲没敢往下砍，回头观瞧，一陀佛，不看这个人便罢，一看是这个主，冷然是魂不附体呀。在树林里出来个什么人呢？闹了半天是个破老道，开花帽开花袍，破丝套张口鞋，满脸滋泥，手指的跟炭条一样，手里的苍蝇刷有十几根毛，背后背着宝剑。苦面佛一看呢，心说坏了，他太熟悉了，来人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。张道爷一直也没离开太平府周围，暗中保护燕王众人。说怎么暗中保护还叫人丢了呢？当然他也不能说瞪眼的那守夜，他本身还有他的事情，抽出空来帮帮忙。道爷并不知道这块发生的事，他知道明凤山是个大贼窑，有可能做出不利燕王的事来，有心呢到明凤山查看查看。正好昨天走到深夜，在树林之中也累了，歇歇腿他睡着了，这一觉睡到天亮。多巧，苦面佛正追徐芳，让他给碰上了。别的他不懂，他认得苦面佛呀，说这话就是前些日子两个人还交过手呢。张道爷心中暗想，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呀、啊。这个老家伙口是心非， 就因为他只跟我说好话，我才把他放了。闹了半天，恶习不改呀，又犯在我手上了。张道也在那停神站住，用苍蝇栓一指：“冷然，认识贫道否？”“ 弥陀佛。” 冷然一想，这怎么办？按理说转身就应当跑，绝不是他的对手。又一想，那太丢人了。也许那回我到太平府，由于想我徒弟，我心里着急，能耐没施展开。真要把我的能耐拿出来，我不见得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到回头再一看，张天杰、冯家父子陆续都跟上来了。有了人，他胆量就壮了。又一想，我不能走，我再跟他一试。想到这，冷然冷笑了一声：“这不张三丰吗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”冷然，你说那话还在我心里记着呢。你不说你回西湖灵隐寺痛改前非吗？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你就忘了个一干二净。呸！张三丰，那是我逼的，没有办法。今天来来来，你跟贫僧动动手，你要再把我赢了，任凭你法落。正这时候，徐芳也缓过劲儿来了，哈腰捡起双棒，活动活动腰腿，来到张三丰身后：“道爷爷，您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可别让这和尚跑了，这下子可狠透了。”徐芳就把经过简单的诉说了一遍。道爷一听大吃一惊，张道爷一想，那车肯定没在这过，要过我就能发现。哎呀，这么说燕王千岁还没有脱离虎口，车上还好几个人呢，还得立在速战，然后帮着徐芳寻找燕王千岁，别让他了人家出了龙潭再入虎穴。张道爷想到这儿，把破苍蝇栓别在腰里头，一伸手擦亮，拽出宝剑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苦面佛呀，这可是你自找。按理说咱们俩都是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叩首，佛前一炷香啊。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但是你这个人得寸进尺，是乐观满盈，今天休怪贫道开杀戒了。”说着话，白宝剑往上一纵，站住苦面佛。这玩意儿世界上就这么回事儿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一个人要怕一个人，没证儿。尽管苦面佛不服气儿，还想大胆一试，结果一伸手，不是张三丰的对手，那不差多了。苦面佛不由得着急，手忙脚乱，这大铲也不听他使唤了。也就三十几个回合，张三丰上头一晃，唰啦底下一转，就闪到苦面佛的身后。冷然觉着不好，刚要转身应战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张三丰使了一招叫向子提篮，这一招可够厉害的，剑在底下斜着往上砍，正好在苦面佛嘎鸡窝这招中了，耳轮中就听见苦面佛是人头落地，脑袋落地还不算，带着半拉肩膀和一只胳膊，哭求死尸栽倒啊，把徐芳乐得奔奔直蹦：“哎呦我的道爷，你早来点多好啊，谁让你晚来了呢，那还有个张天杰呢，一会儿一包会得了。”哎，说这话的时候，张天杰就到了。火龙祖抬头往前一看，哎呀，就大吃了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